小时就要掉眼泪，好像有太多的事只能自己背，其实只要你说一句 OK， 现在就立刻马上变成你的 Superman。 这世上最重要的不只是誓言， 向北方，约定的同心戒指你已退还，交换祝福撒手不管，规则简单，急速变暗向北方，约定的同心戒指你已退还，交换祝福撒手不管。